佛告阿难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种种颠倒的业种自然如恶差聚。咁啊，就说明我哋一切众生，由于种种嘅颠倒因，乜所作嘅呢？就系善恶嘅颠倒业啊！咁而自然然呢，就会受到呢个颠倒嘅生死果报。咁啊，好似乜呢？佢话如恶差聚啊！咁啊，恶差聚就是印度呢一种水果的名字。中国话呢叫做善冠珠，就由于此方无故啊，所以就得返，咁仍然保存啦佢个梵音。咁呢一种果啊，佢除非呢就唔结，咁佢一结呢就等于三个一堆嘅，就好似个品字形咁。咁啊，同时咧而生起三个一堆，咁就譬如啊，我哋嗰啲众生，你除非入唔起烦恼，咁啊，若是起烦恼啊，咁啊，一直就造罪业，咁啊，造罪业啊，咁啊，一定就成业受呢个生死个苦果，所以烦恼与共咧。所做的自恶业同埋招感的生死苦果啊，三样呢是不离不分的，就好似呢啲恶差罪果一样，佢一结就是三个果，所以嘅譬喻啊，如同呢个善冠珠一样，所以印度话叫做恶差罪啊。中国呢就译为佢就善冠珠，个诸修行人就不能得成无上菩提，个乃至必成就声闻缘觉及成外道诸天魔王合魔眷属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出啊呢个三成魔外嘅因果，佢话诸修行人。就个通知啊，有意出尘，愿望求真之时，咁啊通明咧叫做修行人，个不能不成就无上菩提啊，嗱咁菩提此云叫做国度，咁啊古德咧佢就分开啊四教之中藏通别前个三教菩萨咧都有。菩提，但系未曾圆满啊，只能说为有上菩提。咁啊，唯有佛道圆满一切种子，咁先至可以称为咧系无上菩提。所以除佛之外，其他咧都不能得成啊，此个无上菩提。佢乃至。就必成啊，声闻缘觉，咁啊乃至就系超略之时，系从此自比。咁啊，必成声闻咧，必咧就系必啊，成就呢个声闻果。咁啊，声闻咧就系通因通果嘅。咁啊，若是话因为闻佛嘅音声而教。而发心求真理者，咁佢修行生灭观、无生观、色空观或是体空观啊，就名为叫做因中嘅声闻。咁啊，若是话于四谛法中，佢能够知苦断集啊，无灭修道而证初二三四果嘅。就名为叫做果上的声闻啊，但系以阿罗汉的四果呢系为究竟。咁啊，缘觉就系亦顺观察十因缘而觉悟嘅，咁啊叫做缘觉。佢及成外道，咁啊外道呢就系心外求道啊， 佢不了问法本为心，咁啊心由道外啊，咁啊再加上一种个断肠嘅邪见，咁啊名为叫做外道。咁啊诸天咧就系通指啊三界诸天，咁啊魔王就系包括欲界天个波旬魔王，同埋呢个色界天个摩斯首罗天，及魔眷属就系属于嗰啲精灵野魅，佢个福力啊比唔上呢个魔王嘅，就名为叫做魔眷属。乜始终个声闻缘觉，在呢个五十重阴魔之中啊，属于最后嘅两种。所谓唯愿圆通，系背连成啊，生前空种。咁啊，若是话魔王，就系五十重阴魔中属于呢个行阴，以共呢色阴嘅前八种。咁啊，魔眷属就系受想二阴中嗰啲鬼怪等。咁啊，外道咧就包括啊十种仙。咁啊，现在话诸修行人，咁佢个目的本来就系想啊成就无上菩提。咁啊，不然嘅话咧，咁啊，即使别别成就啊，声闻咪即系正阿罗汉果啊，咁啊，或者成就啊，正得呢个中性嘅圆觉位，亦都可以啊了呢个三界嘅生死，永远啊不忘呢个三界中受呢个父母嘅胞胎，都应该系唔错。因为正到阿罗汉果圆觉位啊，亦都唔容易。但系可惜更有甚者啊，佢虽然系修行有志出尘啊，可是佢堕于呢个天魔外道。咁啊，究竟佢个过患啊，在于边一处呢？我皆由不知，系二种根本。就错乱收集，咁啊，此就说出啦，佢不能成就无上菩提之因，就系、是、佛已经明白开示阿难，你欲想修妙三观门，咁啊，先啊就要大开圆解，咁啊唔得呢个真妄二本而修，咁啊方明叫做真修。咁啊，若是不悟真妄二本而修啊，总名为叫做盲修乞怜。好彩噶，就正到声闻缘觉啊。若是唔好彩嘅咧，就堕于呢个天魔外道。咁啊，阿难自从任失归来，咁啊因恨请佛啊，就开始十方如来。得成菩提的妙三观门，但是佛不直接答他所问，反而问阿难啊，于这个佛法之中，那么见到啊，什么的殊胜妙相而发心呢？那么又问他唯心与目是今何所在？那么佛意思啊，就是欲令阿难咁啊，唔得呢个真妄二本而修，咁啊才算住真修。咁啊，若是话你不悟呢个二种根本而修，咁就难免堕于呢个邪魔外道，系一件最不幸之事。咁啊，佢个过患就完全由于啊不知道。这个二种根本，那么二种根本就即是文中啊所说的生死根本，与共呢是涅槃根本。那么指出这个不知两个字呢，就是斥他的迷惑。那么此不知两个字 就是有两种的意思。第一种，妄心本来就是无体，彻底虚妄，但阿难呢是执为实有，那就迷了。那这个妄心就是本文所谓无始生死根本，那亦即是呢下文所谓前尘虚妄相想，是彻底虚妄。那第二，真心本来就是有，但是他执迷不悟，咁啊，当年错过，咁此嘅真心咧，就即系本文所说嘅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啊，咁啊，亦即是咧常住真心清净明体，就系涅槃真本。嗱，咁啊，妄心就系生死根本，咁我哋应该要舍离。咁啊，如果真心啊，就系涅盘根本，咁啊应该就要依之修习。咁啊，修行者若是不了此嘅二种根本啊，就名为叫做错乱修习。咁啊，在文具某益大师讲啊，佢话本经开章就已经一种说明，佢话一切众生从无始来，就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的性净灵体，不用诸妄想啊，此想不真，就固有轮转。咁啊，但系从来未曾啊分明指示，说出真心与妄想啊，都为是一心，总无二体。咁啊，现读佛啊，就是明白说出生死根本与共涅盘根本啊，迷之与悟是不离一心，咁啊使人从今以后啊不为真，以俗妄，虽了妄以归真。咁啊，因为真妄既然是不离一心啊，你迷之时咁就係妄想啦，你悟之时就係真实，所以迷悟总是一心。咁由如主沙就欲成家赞嘅众经尘劫係终不能得，此一段经文就係譬如啊错乱收集嘅道理。咁由如一个人主沙，咁你想成为好嘅飲食啊，你即使呢沉跌去煮啊，都冇法子得成，因为沙非饭本啊。咁始终个沙就譬如呢个生死根本个妄想心，咁呢个家赞就譬如无上菩提，你煮沙欲想成为家赞，就由之乎用这个妄想心为因，你欲想成就不生灭的无上菩提，即使边尘劫去修啊，亦都不可得啊，因为沙非凡本。那就说明这个妄心的生生灭灭，就不是这个不生灭菩提之因。是故你欲想成就好的家赞，那么一定就要用这个上好的靓米，那么然后好好去煮啊，才成为一锅好好的饭。那么譬如要以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啊，然后才可以远契如来常乐我净啊，净到不生不灭的佛果。所谓因果都不生不灭，因果是一字。咁啊，在文具某一大师有讲，佢话沙就譬如呢个依他起性上所起咧， 这个片计执政，那么这个家赞呢就譬如啊，这个依他起性上所具的原性实相。那么若是你不舍这个片计所执，又怎可以能够获得这个原性实性呢？即使尘劫难修啊，都总属唐丧。咁啊，因此佛明白开示，修行者欲想修呢个圆妙三观啊，咁啊，先就要悟到呢个真妄二本，先至可以论修啊。若是未曾悟到嘅二种根本之前，就唔可以论修。咁啊，此种道理啊，在上文呢都已经是有三番开示了。例如讲，佢话若不即知心目所在啊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咁又话，譬如国王为贼所侵，发兵讨除，啲士兵要当知贼所在。又话史如流转，皆由不知心目为咎啊。咁啊，此个三段经文，若譬如。若事实都是说明一个行者啊，若是不知得这个心目所在，即是不知得这个真妄二本，那么二本不纵许你修这个妙三观门啊，亦是属于错乱修习，不但无益，都反成大损啊。所以此一件事情是极为重要啊！佛之所以重重开示啊，亦都是令一切的修行人要明白这个真妄二本而修啊，先至不会错乱修习。个云何二种呢？个阿难，佢一者无此生死根本。他执与今者是与诸众生用贪缘心是为自性者，那么只属于双标的相识，云何二种属于双标啊？那么一者是生死根本，二者是涅槃根本呢，就是双相来的解释。那么现在就先识何者啊？叫做生死根本呢，所以佛话阿难，佢话一者就是无止的生死根本，就是解释呢乜嘢叫做妄本。嗱，无始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生死根本来得久远，已经呢系揾唔到佢呢个头绪啊，就系、是、说明我哋嗰啲众生自从一念迷。真起妄以来啊，于你个生死中流转啊，直至今日已经揾唔到佢呢个头绪。咁啊，既然说佢为无始啊，咁啊亦都寻不出其头绪。咁啊，说明呢个生死根本呢就系无有定法。你若是执着，就有呢个生死根本啊。咁若是你开悟呢，根本就无呢个生死根本可得。咁现在话一者就无此生死根本啦。咁原则何者系叫做生死根本呢？所以佛话佢话执与今者，佢与诸众生用贪缘心为自性者。此就是色性，不单阿难个人啊，以贪缘心为自性，就是一切众生啊，亦是以这个贪缘心呢，是为自性，所以先至流转生死。嗱，咁啊，此个贪缘心就有呢个能贪缘，如果呢系所贪缘，咁啊能贪缘之心啊。就即是系八种色中嘅见分，咁啊所攀缘境呢，就即是系八种色中咧各个嘅相分， 咁啊，此个能攀所攀咧，就即时系见相二分。咁啊，此个能攀所攀嘅见相二分啊，就以呢个八种色嘅自证分生起。咁啊，属于嘅依他起性。咁啊，一切众生迷昧之故，佢唔了解呢个见相二分。若心若境啊，为是白色嘅自证分所幻现，本无实体啊，而幻起呢个我法而执，咁就属于用呢个攀缘心啊为自性。嗱，咁若论此经，咁啊上文佛已经七番所破，咁啊所破嘅。就破呢个妄想心无体，咁啊，则指呢个攀缘心咧，就系别指呢个第六嘅妄想色心，即系第六色。咁佢所攀缘嘅就系六尘之境啊。咁啊，随处执着就时起时灭。咁此个妄想心咧，亲有则有啊。若是尘灭，此个妄想心亦不可得，彻底虚妄无体，本非真心，都亦无自性啊！咁啊，奈何一切众生咁啊，误认此妄想为真心，咁啊，阿难如是妄认，咁啊，一切众生咧亦如是妄认，所谓。妄认六尘缘影为自心相，咁啊亦即此经阿难自说，佢话即呢个思维啊，就实我心性；又话即能推者，我将为心，都系认呢个妄想心咧系由真实，都系舍本逐末啊，认妄为真。是将残作止，咁啊！现在佛更加分明指出，此个妄想心啊，就系个生死根本，说明此个妄想心啊，系为生死嘅根源，亦都说明我哋一切个苦恼众生啊，点解会留住生死啊，六道轮回，都系执止。这个妄想心啊，是为真实。那么佛虽然是如是个开始啊，但阿难都犹不自觉，咁啊仍然呢是执止这个妄想心啊，是为真实。所以下文佛讲啊，佢话如来说为呢，是可怜都亦复可闻。咁啊又再问句。偶益大师讲，佢话此个攀缘心，说为无始生死根本啊，就由于啊不达心境，见相二分，本无自性啊，佢个本体咧就系常住真心性净灵体，所以凡夫就起于贪着啊。他妄攀三界六尘之缘，就为这个分段生死根本。咁若是话出世的三乘人得了生死涅槃，皆即狂怒，颠倒花相，为是自心的幻影。咁佢别攀这个涅槃之缘，咁啊成为这个变异生死根本。咁若是话，大事即是菩萨啊，他不了万法为心，咁啊别攀二边之余，咁啊或者是舍二边啊，而别攀中道，咁啊成为微细变异生死根本。咁啊因此我哋明白，此个攀缘心本来是尘。咁啊！现在我哋执呢个攀缘心啊，为自性，就无以认察为止啊。所以话失于缘相， 就固受律转啦。继而者个菩提盘就圆清净体啊，佢执住金者就色经圆明，能生诸缘系缘所为者，此就解释何者啊？叫做涅盘根本。各位二者菩提涅盘圆清净体啊，咁就系涅盘根本。咁啊，上文嘅生死根本，咁啊，所谓系无始啊。咁啊，始终呢个涅盘根本啊，咁啊，亦说为无始。点解咧？咁啊，好似呢个金，同埋嗰啲金矿啊，咁啊，佢两样咧都系无始嘅，不分先后。咁啊，矿里边就是有金，那些纯正的黄金就是在这个金矿那时候炼出来，所以矿是有金，金就不离这个矿，那么两者同时是不分先后，那么说明啊，生死涅槃所谓二俱无始啊，我们迷就是生死，若悟呢就是涅槃，咁啊，生死涅槃，迷之已悟啊！其实呢系不离我哋一念嘅心性，所生死以往涅槃，咁啊两样都说为无止。咁啊菩提，中国话佢嘅国度啊，咁啊若话真性菩提，就系、是、以理为道啦。咁啊若是话实智菩提，就是以智慧为道啊，咁啊若是话方便智菩提，就是以斗机施教为道，咁啊涅槃，中国话叫做不生不灭，不若是话正正涅槃，就是说明我哋自性清净啊，啊若是话圆正涅槃，所谓真无不圆，妄无不净啊。啊！若是话方便正涅槃，就是随缘方便啊，系示现生灭度众生。咁啊，始终呢就是说呢个三菩提是具足三德，说个三涅槃啊，咁啊亦都具足三德。所谓真正菩提，咁啊即是系化身啦。咁啊十二菩提啊，咁即是系波耶，咁方便智菩提，即是系解脱。咁若是话正正涅槃，咁即系法身咯。咁圆正涅槃，即是系波耶啊。咁方便正涅槃，就即是系解脱。咁现在话菩提涅槃，咁同时一齐讲咧，咁菩提就属于智啊，涅槃就是属于理性，咁啊智就系此国，理性啊就系本国，咁啊此国就系心光啊，本国就系理体，咁啊若智就若离啦，都不离一心啊，所以为圆清净者，就系说明菩提涅槃，咁啊原本啊。就是清清净净，咁啊，此个菩提涅槃，咁啊，亦众生啊，本来具足，所谓个个现成，就唔同呢个生死根本啊，迷之则有，就悟之则无，所以生死根本就系生灭无常啊，咁啊，若是涅槃根本呢，就系真常不灭。咁众生呢个本具嘅真性菩提，咁啊苦恼就系属于啊性净涅槃，本来就系清清净净，本来就系无烦恼啊，本来亦无生死，唔系话情之始清啊，亦都唔系话自之始净，就系、是、体本清净故。 所以说为他们圆清净体。那么例如经中讲，他说得如心是本妙明净，即是本来就是妙，本来就是明，本来就是净。那么阿难如此，那么一切众生都莫不如此。那么经中讲又说宝国真心各国圆满，那么过去加说佛说，他说一切众生是心清净，他从本无生无可灭。那么在这个维摩经里面讲，他说一切众生是菩提相，又说一切众生不竟直灭，即涅槃相不复更灭。那么说明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，本来就是清净，本来呢是圆圆满满，虽然在这个迷惑之中，那么亦无有半点欠缺，本来是现现成成，那就叫做菩提涅槃，是圆清净体。那么何者叫做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呢？他说则与今者是色精圆明，他能生诸缘是缘所为者。那么色精，色就以了别为义，精就是精明，是精纯，是精致。那么此个色精本来是明，本来就是常住真心，所以下文说他说性色明知，各明真色就妙各湛。咁啊，有色精咧，就系指第八啊，阿赖耶色，本经称为啊，叫做陀罗微细色，系最极微细啊，于八种色之中咧，指嘅第八阿赖耶色为最精，所以就叫做色精。咁啊，原名咧就系色精嘅本体啊。咁原来就是系明，咁啊佢哋圆明，咁啊能生嘅诸缘啊，咁啊呢个圆明嘅色精，本来就不生不灭，非现非净，但系佢有随缘之用啊，即系迷一心，而有呢个八种色嘅见相而分，咁啊见分。就是心法，咁啊相分就是色法，咁啊万法虽多咧，咁啊略说就是见相二分，咁啊名为就能生诸缘，咁啊即系话此个见相二分，广之咧即系万法，咁啊都系不离啊呢个色精缘明之体。咁啊，佢就能生诸缘。佢话缘所为者，就系众生迷故，佢不见呢个色精缘明之体啊。咁啊，但见八种色心幻起呢个见相二分，在呢个见分之中，佢就执为实我啊。于呢个相分之中咧，就执。为实法，咁就但见呢个我法而执，咁就不见呢个圆明之体，咁就叫做圆所为。咁啊，由此个色精圆明之体，咁啊，譬如个虚空啊，咁啊，能生诸缘咧，就譬如依呢个虚空啊，而幻起呢个狂花乱舞。咁啊，缘所为者咧，就譬如呢个有眼病嘅人，咁啊，但见荷花，咁就见唔到呢个清净嘅虚空。咁就譬如我哋啲众生啊，在呢个见相二分之中，咁啊，执为实我实法，就不见呢个圆明之体啦。咁啊，呢个圆明之体咧。就非失此失啊，咁就叫做圆所为者。 咁现今啊，指呢个圆所为者，即是系菩提涅槃圆清净体啊，即系犹如指呢个狂花，就系虚空。所以向下经文讲，佢话见与见圆，就并所想象啊，佢如虚空花，就本无所有，此见及圆的圆是菩提。妙净明体，咁啊此见及缘，就即是啊所得呢个见相二分。咁啊原是菩提妙净明体啊，咁啊即是菩提涅槃圆清净体，亦即是啊色精圆明。所以下文嘅见与见缘，并所想象。如虚空花本无所有，此见及缘，即原是菩提妙净明体啊！就正好咧，为此一段经文嘅注脚，咁啊说明啊，咁啊一切诸法都系由心所幻起，咁啊若是你唔执着，唔幻起呢个我法而执啊！咁啊，当下咧就系色精圆明之体啦。咁啊，由于当面错过啊，不能直下承当。咁啊，于呢个幻起嘅见相二分之中啊，妄生呢个我法而执。咁啊，我哋呢个清清净净啊，色精圆明个本体咧。咁啊，非为失呢，就只得呢系为失啦。咁啊，由呢个色精圆明，就好似嗰啲麻。咁啊，我哋呢，我哋做成嗰啲麻，成嗰啲麻。咁啊，色精圆明之体，就原来呢系嗰啲麻一样，作为真嘅麻。咁啊，能生诸缘呢，就譬如呢个麻。咁啊，造成一条咧长长嘅绳，咁啊，缘所为者啊，就譬如呢个迷人啊，佢认得呢条系绳，佢将呢条绳咧见得长长啊，佢作为一条系蛇啦。咁啊，但系绳里边本来就冇蛇，咁啊，譬如众生所执到我法本空啊，本空故。咁啊，我哋就说佢为咧，咁啊，圆净涅槃系圆清净体啊。咁啊，麻就有作禅之用咯。咁啊，譬如一心清净，就不外万有烦轻，所以有八种色心见相之用。咁啊，现今指呢个见相幻化之法，即是啊，方便净涅槃。是圆清净体啊，咁啊城中之麻就系麻啦，佢本来就系麻，所以城中嘅麻咧本来变，我哋见到嗰条城啊，即是就系麻，就譬如一切诸法本来就系真如啊，咁就叫做圣净涅槃，系圆清净体。咁啊，众生不了万法为心，但系见相啊，就而不见性，就成为叫做生死根本啊。所以文话为此本命，虽终日行不而不自觉，往入诸趣，名为佢哋缘所为者。啊，咁啊，若是话我哋经中所讲弥勒菩萨。他说我以低观得十方为色，色性圆明的入圆成实，远离这个依他及骗计执，得无生忍。那如是悟净呢，那绝不是是缘所为，而是是缘所得。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观想而悟性的成就这个涅根本，于是呢个迷者咧，佢执相而为性啊，咁就成为呢个生死根本啦。嗱，咁我哋呢个缘所为者啊， 咁如果我哋簡單再講一句咧，呢、這個緣就即係上一句所謂能生諸緣。咁能生諸緣啦，諸緣就雖多，咁啊即係悉心而發啦。咁啊即係悉心而發啦，係迷於呢個色精緣明之體幻起嘅，咁啊叫做能生諸緣。嗱，咁我哋眾生是从什么玩起的呢？那么我们众生啊，虽然我们通常讲所谓四大五阴啊，和合而有，那么我们若是简单来讲呢，就是色心而发。我们这个区学字，那么色法啊，有眼都可以见的，乃至一切的畜生啊，我们都可以见到它这个区学，那么属于色法了。那我们人同埋畜生，佢啲有个灵知力觉嘅，咁啊佢肚饿啊，咁识得佢搵嘢食嘅，咁啊佢颈渴咧，佢识得搵水饮。如果佢好攰啦，唔够精神啦，佢好自然咁咧，佢就休息。咁啊呢个灵觉啊，就属于呢个心法啦。所以能生诸缘，呢个色心而发啊。就即使是我们众生，咁啊现就话缘所为者，咁啊呢个缘咪即系色心而发啦，咁啊即使系我哋众生啦，咁啊缘所为者咧就系我哋众生所遗失嘅，咁我哋遗失啲乜嘢咧？就系遗失我哋自己啊呢个色精缘明之体，咁所以呢一句经文嘅意思啊，就系话你欲想啊明白。开悟自己本有呢个真性啊，你唔使向别个地方去求，就系、是、你自己啊，咁啊心中就有呢个不生不灭嘅圆明之体啊。你迷之时，咁就叫做缘所为咧。我哋唔领悟啊，我哋自心中有呢个圆明不生灭。色精之体，咁啊，若是悟咧，你悟到啊，我哋呢个四大本无我啊，五阴都本来空啊，咁啊就在我哋自身中，咁啊就有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啊，所以呢个涅槃根本啊，你唔需要向外求，就系、是、在我哋自心里边咧，你一念觉悟。咁啊，悟得自己个本有啊！咁啊，呢个本有就系我哋呢个涅槃根本啦。咁啊，所以呢个缘所为者咧，就系、是、在我哋众生自身之中，咁啊去寻求。我哋若一念迷，咁啊成为生死根本啦。我哋一念觉悟啊，咁就叫做涅槃根本啦。所以迷之以悟啊，都不离自心啊。所以刚才个弥勒菩萨，咁啊佢远离依他，及片计执，咁就唔系叫做缘所为啦，咁就叫做缘所得啦。我哋想学弥勒菩萨修唯识观啊，亦系一样。我哋远离依他，唔好响呢个我法之中啊，嚟到幻起执着。我哋就在呢个我法之中啊，了达呢，佢根本啊系迷一心而幻起，而不执着啊。咁啊，当下就系清清净净啊，呢、这个圆明之体呢就得以现前。所以始终个圆所为者啊，佛嘅意思就系话咧，我哋所以流转生死呢，我哋所遗失自己个本性。而我哋想啊，以呢个不生不灭为本修因，系个涅槃根本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自心中迷之时啊，我哋一念觉悟，咁啊呢一念觉悟自己嘅色精圆明之体啊，你依之而修啊，咁就叫做系涅槃根本啦。咁啊由之中色精圆明。 既然话能生之源啦，咁我哋诸缘之中又何尝不是呢个色精缘明之体呢？因为众生迷而不知，即使阿难啊，亦都未敢认取，咁啊，说为之缘所为啦。所以下文阿难话：佢话我虽识子啊，咁啊，天性无幻，云何得知不是我真性啊？佢又话见必我真，我今身心都服侍何物呢？咁所以阿难呢，就当年错过我哋一切个苦恼众生呢，就更加啦，当年错过啦。所以你由知众生，佢唯此本名啊，佢虽终日行，佢而不自觉，往入诸罪。咁啊，说明此本有呢个圆明之体啊。咁啊，虽然在呢个迷慧之中，但系而不自觉。咁啊，虽然在迷慧之中而不自觉啊，但系未曾咧有闻得过。所以临济祖师话：我哋有一个无慧真人啊，在与诸人六根门头中放光动地。咁啊，由于迷惑妄认缘尘，分别为自性啊，所以就起烦恼，作罪业，流转生死。所以话虽终日行，非而不自觉。